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十九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十六加一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目前的本市还处于重度的黄色预警当中啊。那么白天的扩散条件差，空气的质量差，外出呢要做好健康防护。另外的双休日期间，天空的多云到阴，其中的今天到后半夜以及到周日傍晚前后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的骤降，出行请调整穿衣，注意交通安全。周日呢气温回升，空气清新，适宜的假日出行。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的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咱们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空气污染情况啊，总的来看呢，今天空气质量比较差，注意呢健康防护。周六有雨，气温呢有些下降，请及时调整穿衣。那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周日天气不错，适宜出行。好，最后呢代表编辑焦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九域玲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杜鹏。杜鹏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北京积分落户这个事儿呢，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实际上积分落户呢意味着北京对于高精尖人才的一种重视啊。当然不仅仅是北京了，各地对于人才的补贴政策啊，让这个所谓的抢人大战意味着是越来越浓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这种抢人才里边啊，看看能够折射出房地产方面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确实我们也看到在这些抢人的政策当中，那么房地产关于房子问题也确实成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砝码啊。那下面咱们先说一下这次所谓的积分落户啊，就是说参加北京市积分落户申报的必须要满足首先四个条件啊，就是不超过法定的退休年龄，而且呢有北京市的居住证啊， 对， 还有在京连续呢缴纳了社会保险7年以上，以及呢无刑事犯罪记录，这个四个条件这是最一般的了 啊，对， 这是最一般的基础了。另外呢还有9个这种指标 哎，对的， 九个指标，比如说合法稳定的就业指标啊，合法稳定的住所指标啊，教育背景指标啊，职住区域的指标啊，创新创业的指标啊，还有纳税的指标、年龄的指标、荣誉表彰的指标以及守法记录的指标等等啊，这样啊，它都每个有一个分数，最后你加起来有一个总分数。 对、 啊，那么具体到符合多少分数，您就可以落户了呢？好像在七月份的时候要复查一下，九月份的时候，就今年九月份的时候要公布。啊、是达到多少分数的人是能够落户到北京的。 今年第二季度是、就是申报阶段。 申报阶段。 对的对的。 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你增分的同时还要小心自己的基本被减分项扣掉啊、这个事情。这个别有什么事儿啊，别有什么事儿。所以一定要这个注意扣分的项目。 哎， 也得注意啊。 对，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就像北京的这个落户当中啊，其中有一项就是说，租房也能够积分。其实从这点上来看哈，就是我们感觉了，就是不仅是你在北京有住房，比如说你买了住房的人，有一定的加分。实际上你可能租房，只要你是在租赁住所和单位宿舍连续居住满一年的，也可以有 0.5 分 的加分。 哎，对的。 其实这个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更加的在北京的稳定性更强了。愿意为北京的文明发展经济做出贡献，而且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我们有盼头。 对对对 对， 实际上这也给前些时候一些谣言一个有力的回击哈。 对，我们 确实在 新北京人。 对，因为确实在那个时候呢，经常老在传哈。当然了，确实是我们为了疏解一些这个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一些企业， 哎，没错， 比如说不环保的一些企业啊等等的，把他们梳理掉。那么梳理到这些企业呢，确实有些人就要清理掉。这是很自然的事儿，所以很多人就在谣传说北京在清理人口啊，是在往外推人等等，实际上还真不是。 对 啊， 它是去高产能， 对 啊，动批市场啊，包括我们本身项目里面也有就是动批的，人家是一个市场的管理公司，确实被清掉了。对，然后呢把一些落后产能也去除掉， 这是正常的呀。那北京要发展，北京要环保，要还一个绿色的天空，这个必须要有的啊，这是正常的一些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哈。 北京功能区， 对。但是现在，比如说北京并不是往外推人啊。你看我们对于新北京人的一些做法，无论是共有产权房，啊，还是说现在这个积分落户， 对， 你看都是在招揽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人才。 哎，没错 啊，咱们来共同来创造和建造北京。 对的，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分两面说。那么在抢人大战的钟声当中啊，应该说现在呢可以说是正式敲响了。 这个积分落户，我个人认为应该算是户籍改革的升级版，是新的户籍制度。目前以北京为例的话，北京有至少2200万人，2200万人，这个是据统计，其实还是有一些是没法统计的。我们说至少有2200万人，其中经济人数是1360万人，那么也就意味着有40%是非经济人员。那么这些非经济人员当中，高精尖人才对于城市的发展经济给予了肯定。对，毕竟是要做出贡献的啊，是给予肯定。 都是北京的建设者。 对。目前全国呢，除了北京，还有20个城市打响了这个抢人大战。我们从抢人大战的背后，其实是能看到一些问题的。这些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离不开人才，要依靠人才，重视人才。对于高精尖人，也是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对于各个城市的发展。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实际上呢，专家也说哈，说北京这次的积分落户细则出台，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也是为了已经打响的这种所谓的抢人大战哈。所以呢，如今呢，人才就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了，可以这么说。 没错。 因此在这个二三线的热点城市呢，也纷纷的加大力度啊，放宽落户，甚至是打折啊，卖方啊， 对 的，这个抢人大招之下。北京这样的一个一线城市自然也不愿意落后。 对。离我们比较近的石家庄啊，人才落户的政策放宽了。购房呢有百万补贴，